543。哎，我是543的时候会拍吗？ 对， 好，拍谁？我想说，我到底是2还是1的时候会拍？来，543。大家好，我是02， 我是18， 我们是 5520。现在时间是12月13号星期一中午12:13哎，12131213， 对耶， 好酷啊， 好好会选时间哦、喔。 我们开录时间赞啊，吉祥， 赞赞赞。我们到时候这一集上架的时间也很吉祥。 我们是1月1号元旦大快乐啊！ 对，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噔噔噔噔噔噔，祝大家今年一切都好， 明年可以过得更好 呀！2022年赞。 对，好，再进到我们今天的话，因为配合1月1号，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小单元，但这个等一下来讲。我们现在一样先来做一些近况这样子。 刚刚就是02在开录之前有跟我讲一个很可怕的关于黑武士的故事，我非常想要把这个听完，我们可以再说一次。 你知道我从来没，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没有跟别人讲，因为我太害怕了，我害怕到我最近做梦的时候都还不会梦到。嗯。起因呢，就是因为其实我家的房间是有铺一个那种木纹的地板，嗯嗯，然后它是那种就是很大的一块，有点像是布嘛，嗯，它是一片很长的东西啦。然后反正今天18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说这个那个木纹的东西就是拿走了，嗯，就丢掉了。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然后我跟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恐怖的一个长篇故事。好，起因呢，就是先讲一下我家的环境好了。我家楼下的旁的大马路上面就会是很多的餐厅，所以我家的楼下就是一楼那边其实是会有很多的黑武士。但我平常走过去的时候呢，就是只要他不是活着，我都还有勇气，就是可以踏过那一切。但如果他只要是活着，我就真的没有办法。好，那平常的话呢，就是因为窗户是正对于那个街，然后我家又刚好在二楼。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搬进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说是不是会有黑武士会跑进来。 我想先说，就是我们一开始来看房子的时候，我在踏进这个公寓的一楼就看到正在 对， 你还好吗？ 对， 就看到正在正翅要打， 他还啪嗒啪嗒啪嗒的， 对，他在正翅的黑武士哎。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哎、欸，我们不要搬来这里，因为我们出来这里录音，我好怕、喔。但殊不知02最后还是选了这里。 对，就是我后来就觉得我找不到更好的，因为那时候看了很多房子，我已经看到很累了，我就想说就这里了。好，然后我那时候刚搬进来的时候，本来也有点担心，但后来住了半年之后，我就觉得哦，好像还好，我就放下了我的警戒心。对，我就只能说人啊，时时刻刻还是要有保持着警戒心这件事情。那因为现在就是冬天到了，所以我的房间就是变得比较闷一点。嗯，所以我前阵子就有一个习惯，是我会把我的窗户打开，可是它有纱窗，所以我把纱窗就是关起来，然后会开电风扇，就让房间比较循环一点。然后平常做这件事情都没事，直到案发的当天，在上上礼拜的时候，嗯，我有一天就是晚上准备要出门去办一个事情，然后我的窗户的旁边就会是我之前出国用的那个很大的行李箱，嗯，它没有办法被让我塞在任何一个角落，所以我只能放在就是窗户的旁边。然后窗户的那个叫什么行李箱的上面，我就是会放我随身会带的包包。好，那我准备要拿包包的那一刻，案发当下，我包包拿起来的那一刻呢，我就猛然一瞥，就看到了疑似黑武士的身影。而且你要想哦。他能我惊鸿一瞥就可以看到他的身影，那表示 惊鸿一瞥， 那就表示他不是什么小东西，嗯，他绝对是一个大的东西， 没错。 好，我就想说，看我应该不会是我眼花了吧？然后我就蓄势待发，我就全部就是你知道武士的装备都准备好了。 我觉得黑武士才蓄势待发吧，你蓄势待发什么、啊你？ 你就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一切，你知道吗？嗯、然后我就想说，不行啊，就是你知道这个就是。最体现人面对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去面对他跟解决他的状况。 好励志哦！天哪， 他如果放着他不管，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你就找不到他，就生了一窝宝宝。 我不敢想象。然后我就想说，我尽管很害怕，我还是要去面对他。然后我就包包拿起来，大概比我的小拇指还要长， 欸、超长的， 如模型般的。 很长，真的很长。 然后他的那个触须吧，大概比我的中指还要长。我就 它会飞吗？ 它肯定会飞，它大于我小拇指哎。 哦，好， 它是航空母舰级的吧？它是可以在天空翱翔的那种吗？嗯，干超大只，然后我想说死定了，房间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它又在我行李箱上面。 快点打给男友好吗？ 男友在韩国还没有办法救我，我没有办法等两个小时以后，哎，没有，我没有办法等14天过后。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必须要自己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我从以前杀蟑螂到现在都会是一个懦夫的行为，嗯，我没有办法直接直球跟他面，就是正面面对决。比如说像喷杀虫剂啊，或者是拿那个拖鞋直接打，嗯，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我离他太近了。 因为像大只我也不行， 因为像喷那个杀虫剂的话，你会有风险，就是 它会飞起来， 它会飞起来，干飞起来更可怕，起飞那个瞬间我真的是会吓死，而且你无法预测它就是它路径是什么，嗯，这更可怕。 它如果飞到你脸上， 你不要再吃，我就要做梦。 而且蟑螂它就是会找制高点降落，所以你的头应该是那个时候的制高点。好，你可以继续分享。 好，我要先分享我就是杀蟑螂的方法。我杀蟑螂的方法都是就是很懦弱的型，很懦弱的方式。 请说。 对，就是你要拿那个清洁剂，不管是洗衣精或是洗碗精或者是沐浴乳，只要是那种可以起泡的，那你就是把它弄得很浓很浓很浓，可是要有一点水状，然后要倒在蟑螂身上。嗯。然后它就是你要哎，跟大家分享小知识，就是你一定要倒在是那个蟑螂的腹部。 嗯，就它的背没用啊。 对，它背没用，所以它会有那个气孔。嗯，那你把那个气孔塞住，它就会窒息而死。我现在光描述我都觉得我好害怕。 你要觉得你自己很厉害耶。 我当下觉得我很可怜耶。 委屈委屈。 我大概真的是今年觉得最委屈的时刻就这个时候了。 还好今年要过完。 我觉得真的好可怜哦。嗯。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离他很远，因为我不敢轻举妄动他。然后就是不是要把那个东西倒在他身上吗？我每次都要先深呼吸大概十分钟，然后确定我 太久了吧？ 哎，准备好之后，我还要眼睛一直盯着他哦，因为他如果不见，我会更害怕。所以我就在一边看着他，然后我一边很害怕，然后一直深呼吸。嗯，然后等我自己准备好，然后倒的那一刻呢，我大概倒了好像有十次以上吧。 所以你装了十杯过来？ 我装了十杯，然后都倒歪，因为我真的太害怕。我就是有微微的喷到他，可是没有 啊，他没有动，你在喷 他有动，他有动，然后动全都是他有动，然后我就很害怕。人生没那么慌张过，每次找杀蟑螂，我就有像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少女，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战争，然后你其实什么都不会，嗯，然后你被迫要就是上战场，然后要杀敌人那种感觉，你可以理解那种，就是内心的慌张跟无助嘛。对，反正后来呢，就是中间的过程是这样啦，然后我就大战了大概一个小时，真的差不多一个小时 ， 一个小时，因为它真的太大只了，我倒了好几次，它都还在挣扎，然后我就想说，干你怎么还没死？ 你要倒到 它全死 是不是？ 对，就是我要倒到它再也动不了。嗯，对。他只要触须就还一点点在动，我就觉得不行。他可能就是会飞回光返照，然后就会突然飞起来。 好， 不行，我就是要置他于死地。 没问题。 对，那置他于死地，我就花了一个小时这样子。对，然后我后来不是跟你说，他是在我的那个行李箱上面嘛，然后上面不是有包包嘛，然后后来就是在把他的尸体处理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再面对这个包包了。 包包也丢了吗？ 包包也丢了。但那个包包是我只是去年新买的， 好的。 然后我还蛮常用那个包包，然后我就只能一直跟他 say sorry， 就说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但是我只要拿到你，我就会一直想到他。 那你的行李箱是不是也应该要？ 其实应该要，但是毕竟我之后要出国了，我就后来好好的把它全部从头到尾洗了一番。 好的， 对。然后至于地板的话，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不是把地板弄得很湿吗？ 对。 就是基本上这一片全部都是那个清洁剂，然后怎么擦全部都还是会有泡泡，然后我就想说好吧算了，反正我之后要搬家了，我就索性把它卷一卷，然后就拿去丢了。 大家知道你要搬家了吗？之前我忘记有没有在节目中里讲。 没有，还没有讲。 好， 对，但这个等一下聊到后面讲好了。 好，没问题，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讲明年的展望這樣子。 好的，那我来讲我们的收到了第一封读者来信， 耶，读者。 他是回答就是之前跟 Fisher 一起录的心理测验。那18我本人有很洋洋洒洒回了一大篇给他，大概有一大篇吧。 对，那个听众很可爱，他就是还在信上面写说猜猜我是谁，但其实明明很可爱，那个 mail 的前面就有他的名字。 对，他是我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很优秀的学姐。 对，就是谢谢这位听众的来信，给我们蛮大的鼓励的。嗯，然后我也谢谢有一些我的朋友们，他们都有在听我们的广播。然后之前 Spotify 不是有那2021的就年度嘛？嗯，我有一个朋友还跟我分享说，我们5520是他们的好像排行第四名吧？ 真的假的？ 我说哇， 我要哭了！ 我们有排在排名里面。 对啊， 然后知道第五名是谁吗？ 谁？ 是 Sandy 的节目，就是吴珊如节目。哇！然後我说哇，我们超过吴珊如吗？他说没有啦，应该只是集数太少。我说 okay, 好，没关系，我还是很开心。 我也还是很开心。 谢谢大家的 爱戴、 喜爱。然后今天这一集很特别，今天这一集刚好是我们的第20集， 拍手， 再拍手。 对，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可以超过20集。 其实我第一个就是短期目标就是10集，我觉得好像就差不多了。 你还定的比较长欸，嗯，因为我觉得我大概3集就会结束，我就是一个3分钟热度。因为我太3分钟热度了，我就什么做什么事情，我都是当下一个进来，然后我就想做啊，可是那个奇效很短。 我跟大家分享，其实要做这个节目是029我的， 对。欸，我跟你讲，我为什么那时候突然会揪你吗？ 有啊，我们 EP0 的时候有说 哈， 你好像就说想要做这件事，然后就讲了一些我的特质。 但起因是那时候我去听的音乐会，嗯。然后听的当下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一股就是想跟你做个什么， 所以是在那个当下。 对，在那个当下我决定。 哇哦，我不知道， 就是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哦，我想要把我们可能平常跟朋友聊天有一些比较内心深层的话录下来。嗯，我觉得好像还不错。可是在去听音乐会的时候，那个当下我就会觉得 很强烈吗？ 所以好像你音乐会过没多久，我就揪你了， 我们就一起录音了。 对，所以我跟你说，我就是一个 很行动派， 行动派吗？就是我有时候会冲动做事情，可是就很短。我跟你讲，如果没有那个18在旁边就是督促我的话，我真的大概3集我就会懒在做这件事，我就是一个很懒惰的人。 我就是到20几号的时候就说，欸，下个月的音档要给我了， 一直催我。不会，我超感谢有这样的人在我旁边，我真的就是需要有人在旁边 push 我。 好， 所以有我们两个这样互相扶持，然后到了20集，我觉得是一个 小小的里程碑， 小小的里程碑，我觉得有点感动，因为我以前从没想过我们可以把集数就是拉到这么长。 而且我觉得现在频率很好，就是我们一个月出2集。對，一个月见一次这样。 对，然后我们刚好就是固定就是更新一下彼此的状况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而且因为有时候我们两个忙于工作什么的，像我其实不是会太常见到朋友，所以有时候其实很多发生的事情你可能想要讲，或者是你想要跟别人约一个吃饭什么的，其实都还蛮耗费心力的，对吧？所以可以透过每一个月的一次这样的时间，就可以把我们内心的东西挖一挖，这样就可以再重新来过，就非常棒， 很棒。 好，还是谢谢大家，就是不管有没有就是跟我们联系，就是默默在听我们频道的人，我也都非常的感谢大家，继续听我们就是两个在那边拉迪赛。 对啊，而且就是大家的，就是我去听了别人的，要么就是真的超级好笑，要么就是真的非常有内容，就是有知识。我们就是 不三不下吗？ 对，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到。 我刚才说不三不四。 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到非常好笑，可是真的就是两个朋友在聊天。 对，我们好像也没在那边 care。哎，讲一个小秘辛，我们以前其实不会去 re 稿。就是什么，就是一开始只要录音，那我们就来， 对， 就直接讲我今天主题是什么，好，我们直接来。 我们现在有进步，就是会先讲好我们大纲是什么， 但我们也不会讲太多。 对，我们就想要一个很真实的反应，然后就想要把一些近况留到我们录音的时候讲， 就是第一个真实的反应这样子。好了，那就是反正之后520还是会继续的录下去，那就请大家多多支持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来进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的话呢，之前在 EP7 的时候， 不是7了， 7不是 7， 13 找工作那一集。Anyway， 反正就是 13，对， 工作那一集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 提到说我们就是有写一个半年，写给半年后自己的信。那现在的话呢，就是半年已经到了，那刚好就趁一月一号这个崭新的开始，然后我们来就是念一下我们之前写给半年后自己的那封信。 嗯， 对，然后来讲一下就是你对今年的一些想法，然后还有对明年的一些期许之类的。 嗯，对，等一下的模式就是会是零二先念他的信，然后我们就聊一下信件的内容，然后再换一八，就是来换我念信，然后聊一下信件的内容这样子。嗯， 我们是真的有写纸张的信， 没错。 对，所以如果之后听众想要试试看的话，我是建议就写信，就写下来， 嗯， 不要打字什么的，那就是我觉得温度会小了一点。 嗯嗯， 对对对。好啦，那我先从我的开始喽。 好，大家听到拆信的声音， 有感觉吗？好， 好，来喽。 嗨，亲爱的零二，没想到因为 podcast 的关系，让我还有机会写信给半年后的你。半年后的你还好吗？有终于见到想见的人吗？真的有下定决心辞掉工作了吗？不管有或是没有，我都想跟你说一声辛苦了。一个人在台湾的日子比想象的还要更寂寞、更苦涩。虽然有工作让时间不至于过得太过缓慢，但同时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我最近对于自己的未来感到无限的焦虑和迷惘，又慢慢的开始觉得快乐不起来，眼前一片黑暗。半年后的零二，如果还是持续这样的状况的话，我鼓励你就努力打破现况吧。半年前的不开心到半年后也还是持续的话，那或许就是真的不适合了吧。我们都辛苦了那么久，也忍耐了那么久，就为了自己的心情去试着改变吧，追求你想要的生活。尽管你可能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但是就试着不要想太多，去试试看吧。你看你每一次的冲动，不管是去澳洲，还是结交伴侣，还是录制 podcast， 结果不都比你预想的状况还要好吗？没有问题的，我会一直是你的伙伴。另外，等半年过后又到了年末，到时候你肯定又会为了要不要回家，而焦虑和感到痛苦吧。但不管做了什么决定，都不要太过自责。一直以来都害怕的东西，怎么可能一夕之间就改变？不要再为了这些事情去打扰你内心得来不易的平静了。就算被其他人情绪勒索也不要紧，我希望你能够更正视自己的内心，去善待自己。只要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的那么讨厌自己，那我觉得就很棒了。好好努力的又活过了一年，你好棒。希望未来看到这封信的你比现在的我过得更好，那一切就值得了。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就是这样，我刚刚一直卡词。 欸，很想哭欸。 很想哭吗？ 我觉得我 听到一半很前面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微哽咽。 为什么是 我本人微哽咽？ 是你 微哽咽？不是你的。 为什么是你微哽咽？ 那我们来回答一下你的，就是你半年前问自己的问题好了。 半年前就是那时候状态很不好的，我觉得关系也有可能是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嘛，所以就是已经在家里关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本来以为我是一个就是很喜欢待在家里的人，结果这样子关了大概两三个月之后，我发现好像我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喜欢独居的生活这样子。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然后又面对到工作上面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想要有一个冲动想要离开那个当下。 嗯， 对。但我现在回来看这些信的时候，我会庆幸那个状态已经结束了。 嗯， 就是现在的工作我也没有到当时候那么的痛苦，就是一切都慢慢的上了正轨。然后虽然也还是没有见到想见的人，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有慢慢的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自己给自己这封信的总结，我就觉得事情都是安排好的。就是不管你那个当下你多么的痛苦，我在这半年我也没有一直试图就是想要让自己就是 为了去达到这封信上面的要求而去做某些事情，但就是事情就是顺着你的想法然后去发生的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其实文字是很有力量的，你写下来但其实是在一个无形当中会带你做到某些事情吧。 嗯， 对啊。你刚刚哽咽的段落在哪边？ 很前面，我可能要看一下。一个人在台湾的日子比想象的还要更寂寞、更苦涩。这边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长大的关系吧，就是不会像以前是可能大学啊，或者是高中那样，就是啊，我们想出来想跟朋友聚的时候，我们就随时这样。可能现在比较没有那个办法，因为大家就是都可能需要工作，或是会有自己的伴侣啊，或者需要再分担给其他人的时间。然后我又是那种不太会想要去强迫别人或是麻烦别人，我也不是一个主动的人，所以就会变成就是说很多的事情都会是默默的自己承受，或者是默默的自己等待。那尤其是到现在这个季节，你就是会又更觉得 冬天， 对，然后又那么多的节日什么的，你就是又会加倍的感到寂寞。那那个寂寞久了，你就是会有一种委屈或是苦涩的感觉嘛。然后尤其是你又度过了两个这样的冬天。 我正要说，我们去年在录2020好吗的时候，是不是去年就是2020好吗那一集，我们是今年1月4号录的。那一集你也讲的差不多的话，你说那个时间点就是非常多的节日，像圣诞节刚过，然后又过年，然后你们的纪念日，然后还有他的生日都在附近， 对，刚好都挤在同一个区块，所以那些一旦那些都没有办法真的去庆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怎么讲，就是觉得委屈吧。一旦大家都说哦，要圣诞节要去约会啊，或者是要干嘛去的，对啊，那个寂寞的心会比平常来的更强烈，这样子，对啊。但现在的话，就是我今年比去年好一点了，就是我可能有慢慢的习惯这件事情，对啊。 OK， 好， 那 换一把， 好，那就换我念喽。我有一个开心的声音。嗨，今天好吗？可以读到这封信，代表你还活着。被疫情打乱的生活，慢慢回到正轨了吗？最近在纠结一个好笑的问题，看到好多人写了关于认识自己的书，发扬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课题等等。突然有个瞬间觉得认识自己这件事情对于我这个每次回答情境问题都会走错方向的人来说有点浪费时间。现在呢，有从这个极端的泥沼中找到平衡了吗？回到表意工作者的身份了吗？报复性展演在尚未达到巅峰的状态下就再次进演了。希望现在的你有事可以忙，有路途能奔波，被掌声填满，记得能演就是福，感谢舞台。20年的时候觉得21年会以一个救赎的姿态开启，但现实不是写好的剧本，经济状况受到空前的打击，希望这时候你的存款金额依然有达到每年的标准，如果没有也不用太有压力。22年初辛苦一点补回来就好，如果状况还可以，考虑带着室友一起预约健检吧。录音的时间估计在12月初，正值与伴侣的8周年，祝我们8周年快乐！要记得好好谢谢女友，想必过了7年之痒，就会一切顺遂了吧？期望自己心房数可以少一点，理性恋爱啊！没有要套路或矫情，很开心5520这个小小的种子真的在21年发生了。我其实是打发芽了，但我念错了。好，谢谢此刻坐在身旁的02。我知道自己在面对正事的时候毛很多，可能也有难得的严肃。谢谢你陪我一起灌溉这个小小的频道，即使没有听众也没关系。每个月能有一次这样舒心的交流，对继续生活很有帮助。希望接下来主题满满，节目长跑。 你是属性安全感的角色，我们可以一起胆小，在彼此扶持，慢慢从小棉袄变成防弹衣。一八，最后想对你说，没关系，我喜欢你，其中包含你的懒散、你的不聪明、你的优柔寡断、你的伪善、你的逃避、你的野兽。如果正在经历巨变，就闭上眼睛感受一些好事吧。我是二一年的你。二年要多注意身体健康，继续散播欢乐，散播爱哦。 哦， 欸，我不行欸，我要哭了。哦，好真实哦，我在擦眼泪。 说你这个， 我其实 眼泪的原因吧。 那时候讲说。要写信给未来的自己的时候，我跟零二是开十年后的自己，那就是我们两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零二说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想象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事，可是我觉得我没办法想，我不会觉得半年对我来说是一个会有改变的时期，就是他的期间太短了，短到我觉得我当时的状况应该会跟现在一样。就是，但殊不知，其实就我经历，我真的正在经历一些就是人生上巨变。就刚刚其中有提到，就是八周年快乐，但我们在十一月中的时候分手了， 撑不到八周吗？ 对，然后我知道我有一些现实中的朋友是有在听 podcast 的，就是拜托你们不要来问我，就是我会装死，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要。跟身边的人说，就是只是一个，就是你知道这里是一个小小树洞，所以我可以就是这样子讲，但是我并没有打算要就是这么宣扬这件事，不要关心我，就如果你们真的有话想对我说，那可能就 先放在心里吧。 对，等我之后主动跟你们提起这件事情，或者是我可能在公开的平台，或者是我真的慢慢开始跟身边的朋友讲了，你们再来跟我说，不然我就只会装死。我可能 你们收到信号的时候， 对我可能就会跟你说，哦，没有啊，我跟他很好，就是我没有办法面对，就是我还不想要回答这么多问题。对，就这样， 一把想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心情了。 对啊， 等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 然后前面其实有提到说，就是认识自己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分手这件事情的确会有让我自己更认识自己。 嗯，譬如说呢？ 譬如，其实我之前有看了很多文章或者是网络上的影片，他们都会说分手就不应该继续当朋友。 嗯， 这样。但，我觉得我是第一次经历分手这件事情，所以， 对，你是第一次啊， 第 一次更难忘， 就，好像不应该拿别人的经验，或者是别人觉得是常理，或者是这些去规范自己，就是也许他们真的非常适合这样子的做法，但可能套用在我身上就没有这么，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然后发生每件事情都会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样子，所以我就不想要就是拿这个框架自己，所以就是我现在好卡，等一下。 没有啦，应该是说就是分手后应该要做什么事情，这没有什么所谓的绝对的对或者绝对的错。 对， 你只要自己觉得双方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决定，或者是你们有达到共识，那我觉得旁人没有什么必要去说太多的事情，因为你毕竟不是当事人。 就是不要拒绝每一个会发生的可能性，就是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可能真的就会一直都是朋友，我们可能真的当了一阵子朋友之后，就任何一方开始不愿意联络任何一方，我觉得就是这样也可能会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我们之后当了朋友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还是很喜欢对方，这些就都不要去否定每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就顺其自然。我觉得这是我在分手之后，我觉得我学到的事情就是顺其自然，不要觉得哪一个发展会是不对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对或错啊，尤其是感情这种事情。 对，所以 除非是真的那种， 背叛别人那种很显而易见的错误，但是我觉得以我对你们两个了解，你们两个一定都对这段感情付出许多，所以就算结果不是最好的，那但这个过程是重要的，过程你们双方一定都经历，一起经历了些什么，或者是一起学习，或者是感受到了些什么，那都不是假的，不是说分手之后这些事情就都不存在了。 还有就是想跟半年前自己说，有你的钱有补回来， 太棒了， 你今年应该存到的钱都存到了， 太棒了。 对，我就是在开始可以表演跟开始可以就好好工作之后，就是也是很认真工作。我觉得他很难去取得一个平衡，因为我休息了3个月，就没有表演也没有工作，我就一直都在家里。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就是你每天可以9点就洗澡睡觉，然后每天煮饭给自己吃，不用有任何时间上 很有自己的生活。 对，可是就是没有钱进来这件事情会非常慌，因为我是租屋族，所以我没有办法忍受自己有任何一个月是真的就是没有钱的。可是我那3个月经历了，我每个月领到的钱只能付我的房租，我就是开始在吃老本。对，但我想跟半年前自己说，你很棒，就是你这2个月都就是经济上有很努力的填回来了。所以呢，就要好好的开始在意自己的健康。既然你半年前有这样期待，那 你都特别提到要去健检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一直想做全身健检，但一直那时候就觉得，我一方面我一定也是逃避，但是对我来说，可能经济状况是我的浮木， okay, 我可以因为经济状况不好，所以不去预约健检。 但现在都已经达到目标了，就该去做吧。还特别提到跟室友一起去。 对，因为我室友身体也很烂。 是哦。就录完当下赶快去预约吧。 对， 你其实听到最后就是你讲说185喜欢你那段，我就觉得有点怎么讲，有点感人。 哦，我也是在那边就是突然有点念不完。 我觉得人常会忘记说，就是要记得自己是自己的伙伴，或者自己要去喜欢自己这件事情。但其实老实说，喜欢自己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的容易。我从以前就是，我其实很前几集的时候，我提过我一段时间是，状态非常不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我非常的痛恨自己。我平常就是在对于其他人的时候，我是一个我不太会去讨厌别人，我顶多就是觉得哦，这个人可能跟我不是同一个痛调，但我不会去把那个讨厌的心情加注那么深。可是我在生病的那一段期间，我是痛恨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好讨厌，然后我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惹人厌。然后就是人生中没有遇到这么讨厌的人的那样子的心情，然后我是面对我自己。所以当那个状况过去了之后，我就会觉得说，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事情，你都要记得你是你自己的伙伴。就是只要你自己不会背叛你自己。那很多人舍不得去鼓励或者是夸奖自己，他可能我不知道，也是不知道是台湾的传统价值嘛，会觉得说你不要太过自满，或者是你不要太过骄傲。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你因为常被这种传统的价值束缚，你会变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不管你做了什么，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就都已经是努力的人了吗？努力的人为什么不没有资格获得掌声，或是资格获得没有资格可以获得别人鼓励？ 其实我分手的时候那阵子也是觉得我自己很糟糕。因为其实我可以就是很理性的去说我女朋友，我前女友随便啦，他们就是他哪里很好，就是他有很多很适合我的地方或什么的。然后我觉得一部分我不希望我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来关心我，可能是我也觉得我可能会被身边的朋友念啊，就是说哦他很好，你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是提分手的那个人。但我没有想到说我是提分手那个人，然后结果我在提分手那个当下就是哭得比他还惨，那是哭得一塌糊涂。然后 那个感觉很奇妙，就是你在讲完跟他分手那一刻，如果你没有抑制住你自己的冲动，你真的会跟他讲说没有，我们和好好不好？ 嗯，你就懦弱了自己。 对，那个自己会跑出来，但我忍住了。 你勇敢成功了，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要，我总不能让人家就是造成一个二次伤害、嗯。我觉得一定要我也确定我自己真的，真的又也不能说再次，但是我要确定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人，我才能再去走到可能跟他和好，或者是就是类似这一步、嗯，不然就是接下来就只会。更不好而已，就是对他也会是一个伤害、嗯。我觉得对我也是，他在消磨我。 嗯， 对。 但我会觉得说啦，就是不管是就是分手这件事情啊，不管是谁提的， 嗯， 绝对不会是提的那个人就是一点事都没有。 嗯，我 就像 我 刚刚讲 想的，就是我以为我会没事。 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两个人的感情是一起走过的，不是说分手的那个人就付出的比较少，或者是分手的那个人就没有感觉， 嗯、 或是没有痛觉，这是很自然的啦。 嗯， 那只是谁愿不愿意去打破这个现况，然后去改变这一切，我觉得反而就是提分手的那个人要特别的要更有勇气， 嗯， 才能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常大家会觉得说，你就是都你自己提分手，你干嘛要那么难过，或者是你自己决定的。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说谁说谁就没有那个权利难过啊，大家难过的心情是一样的，对啊。然后像你刚刚讲到，就是你要等你准备好，比如说有再有足够的喜欢，然后才能可以再去面对他的时候。我会回想到我以前上一段分手的时候，我上一段分手的时候也是大概我跟前男友在一起大概三年多吧，然后那个时候不是我提的，因为我其实就是那个就是闹钟，我是没有勇气去打破现况，那个时候了，没有勇气打破现况的那一个人，那我就是被分手的那一个，但其实当下我在收到分手之后，我的心情其实还蛮理。内心呢、啊，当然我把外面哭得很惨，但我内心很理性的告诉自己说，就是如果我们之间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的，那就不要复合， 嗯， 那就不要继续再为了一段就是可能没有结果的感情去再去努力了。那透过我自己后来分析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我们两个情况是没有办法，透过复合去解决的， 嗯。 那就不要。虽然你当下会觉得很难过啊，或者是很痛苦什么的，但以一个过来人的说法，就是时间总是会解决很多事情的。现在的话就是你难过就难过，痛苦就痛苦，你就是去处在那个当下。然后你如果觉得自己快要溺水的时候，就是找人呼救，都会有人陪伴你这样，或者是来520说说话，我觉得都很好。 大家真的不要关心我，就等我发出那个 信号 好吗？ 等他准备好了、就是、再说。 对，或者是我主动跟你讲的时候再来问我问题。 嗯 嗯。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半年性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 对啊。 就是你常常生活过久之后，你会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或者是什么事情都一样。 嗯。 但其实你透过就是半年前跟半年后的对比啊，然后跟反思，其实你会发现，生命其实慢慢的自己一直会往前走，只是你有没有发现而已。对。所以如果你常常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就是没有在前进的人，或者毫无用处的人，我会鼓励你就是定期可能每个半年就写信给自己。你其实可以发现到你自己默默的在你没有发现的时候，你已经走过很多，走过很多路。 嗯， 这一集好励志哦。 对啊，而且我都只能一直说，嗯，因为我刚念完信之后，我念到最后那个，就是如果正在经历巨变，我真的是，我不行、欸。 预言家， 我不行哎、欸。 预言者。 对啊，全场唯一真预言。 真预言。 靠北哦。 好啦，那。嗯，你有办法对你今年做一个总结吗？ 今年做一个总结哦， 嗯， 我觉得在以前，我说在今年以前，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可以去主导一段关系的人。通常都是别人给我什么，我就给他们什么。但我觉得做分手这件事情，它是我真的在整个生活中，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做到主导关系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说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就是去主导关系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但我好像就知道我是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的。这样，总结哦，可能就觉得自己好像有变勇敢一点吗？还是什么？ 很勇敢啊！我觉得要提分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是你去很理性的去分析你自己的感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是一个进步吗？因为我在发现自己没这么喜欢他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害怕，就我跑来跟零二呼救。对，我在这边就是大哭一波，然后哭完之后就接着录恋爱战士。 可以。Fisher 可能不知道。 对。 但其实在录的前大概半小时你已经哭过一轮。 对。 然后装没事，然后录了恋爱战士那一集。 大家可以回去听恋爱战士，我觉得我很棒。 你很勇敢。 对。好，可能就是觉得自己蛮勇敢的，然后觉得今年是真的有在进步的感觉。跟你就是我一直都会希望自己可以更靠近自己。我记得我之前2020号码也有讲过。但我觉得这也是我2019年的时候，我2020年的时候是跟家人和好。对，那2021年可能就是去正视自己心里真正的感觉吧。这样 OK， 那就换你。 我觉得你很棒， 谢谢。 我的话，因为我的情况是持续了两年，所以干脆直接这两年做一个总结好了。 好， 我觉得这两年我可能又寂寞又勇敢吧。就是你要一直对抗那个寂寞，然后见不到对方的心，你其实不只是寂寞而已，就是你要去全然的信任对方这件事情，也会让我觉得很难。相信对方本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是你要无条件的去相信对方， 因为你是远距离，真的很远的那种远距离。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好难哦、喔。就是你有时候可能还是会无意间的会有几个不好的念头，但你就是必须要去相信你看见的那个人，他不会是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就是我所谓的难，就是你要去相信对方很难，你同时要害怕去承担后果也好难。你如果发现事情不是如你所想的，那也是我的选择，我不会去责怪对方。但是你要心理准备好要去承担，也是一个好难。所以简而言之，就是心理负担很大的几年吧。但我同时又觉得说，我觉得我比自己想象做的还要更好，就是我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再更理性，然后更专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没有放任自己的情绪就是随意的乱跑。 OK， 你很棒。 我现在会掌控，应该说我现在会控制情绪吧。我比较能够掌控他们。以前的话我是没有办法掌控，我就是任他们随意的乱跑。对，就随意的痛哭啊，或者随意的怎么样。但我现在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然后可能也因为前几年的经历吧，所以我会发现其实有些事情其实是做就是其实是做得到的。那我会更愿意相信自己吧，或是更有勇气去踏出新的一步这样子。对， 好， 算总结吗？我觉得我讲得很零散。 不怕，我刚才讲得很零散。 不会，你很勇敢。你很棒。 那我们来进最后的小单元吧。 还没啦。 还没吗？ 还没啊。 我以为已经要进最后的小单元了。 2022年的展望 啊。哦，对对对对对，2022年的展望。 对，我先讲好了。 好， 毕竟你刚刚忘记，你想一下。好， 就是我刚刚在信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有没有见到想见的人啊，然后就是我不是一直在烦恼我到底要不要辞职嘛，然后想要去正视自己的内心，去善待自己这件事情。在明年的时候啊，我决定要再次出走。 22年。 对，22年的时候，就是觉得希望可以打破现阶段的现况。嗯，我觉得我好像不是一个适合待一个地方太久的人，就跟我刚刚三分钟热度一样。嗯，就是我会一直想要跑来跑去，包括我从高雄跑来台北，再从台北去了澳洲，然后又再回来台湾，我现在又想要跑走了。对，所以之前就有在跟伊巴提到说，就是明年的时候我预计会去韩国了。嗯，对，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冒险，就是再一次的冒险，然后也是再一次的挑战吧。嗯，那所谓的展望的话，我觉得我现在想要告诉我自己，就是去感受那个当下，然后要记得写日记这样子。对，就是我去那边，我一定可以预想到，就是生活上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或是会很多的麻烦。毕竟语言就是不通，然后文字又那么难，根本看不懂。但我现在有在学啦，但只是还是在很初阶的状况。可是之前就是有去国外的经验中，你可以已经可以预想到那个状况，或是那个慌张的当下。可是我觉得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过程。那我会希望我自己可以更能去感受那个当下，或是享受那个当下，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那都会是一个经验的累积。那个经验的累积是很珍贵，我觉得不会是随随便便每个人都可以得到那样子的经验的。这大概是我的展望。那现在的话，我要去可能就是用学生前去，所以我会充满学生生活这样子。 哦，OK。 对，所以到时候的话呢，可能有一些听众在想说啊，我如果去韩国，那录音怎么办？嗯，反正我们到时候就是会再想办法用远端的方式，就是我不希望因为我的离开，然后让5520也跟着一起结束。就是我还是希望这个频道可以持续，至少我在韩国的时候还有人可以跟我讲中文。 怕就是去了韩国就忘记中文怎么讲？ 不可能，我只会忘记韩文怎么念的。 你在韩国还会忘记韩文怎么念？Hello。 反正就是新的一年，我会有一个新的计划要去做。嗯，对。但是大家放心，就是520，我不想要让它结束这样子。你想好了吗？ 欸，因为我现在就是你知道正经历一段很长很长的感情的结束，所以我好难去讲说我到底希望2022年有什么一定要发生的事。目前有一个比较确定会发生的事情，是我22年又要开音乐会了。嗯，对。那我觉得我每次在非常状态很不好的时候，都会想说想要开音乐会来提振自己。嗯，所以这也是一个我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是跟我伙伴说，然后我的伙伴也是立刻就答应我的，然后会在明年的6月，目前是预计在6月。 好，希望我到时候可以回来。 如果你有回来的话， 好， 那目前先暂时先希望是可以做好这件事情，然后感情方面可能就慢慢整理。嗯，我不是说就是很表面的东西物品，嗯，是我的心理状态，想要慢慢整理，然后可能整理好之后就可以比较有办法面对大众，就是大家来问我问题或干嘛，或者我也可能整理不好，我没有想要逼迫我自己一定要怎么样，嗯，对，所以就是一个就是音乐会，再就是好好整理自己，这样， 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有一个总结，就是明年都要好好的善待自己，嗯，好好的对待自己，希望大家也是，嗯，有时候对于自己最坏的人其实都是自己， 对啊，嗯， 别人都对你很和善，但你只有自己对自己的时候很严格， 嗯，对， 但是要发现这件事情很难，然后要去阻止这件事情更难，嗯，对，所以大家好好的努力。 这边给大家一个小预告，就是我们下一集的话会写信给10年前的自己。那如果大家觉得有兴趣，想要 一起做这件事情的话，也可以就是写，现在开始写，然后就是可以15号的时候跟我们一起打开这封信。 是我们上架1月的时候是信件日，哎，我们一直在写信。 对啊，一月就是信件的月份，这样。 那我觉得写信这件事情很有趣。我其实以前就很常会写信， 给自己吗？ 不是给自己，就是给朋友。 哦，我也是。 我们以前就是在还没有简讯啊或是 LINE 的时候，我们就是互相的去写信，是真的贴邮票然后寄给对方家里的那种信。然后我是一直持续到大学大一还大二的时候，才慢慢的就没有这件事情。 哦 ，OK， 对，所以写信这件事情很特别，就是它不像是一般的讯息，因为文字的话你需要整理，那你可以再把你的东西就是更浓缩、更精简的去更好的表达出来吧。 我每次出去玩的时候都会写那个明信片给身边的朋友。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我要出国，然后去应该是欧洲，然后我直接在 Facebook 上就是问说有没有人想要明信片，然后我就写给你这样。哇靠，我收到了60几封讯息， 可以太多了吧？ 我就写了60几封， 真的假的？你全写？ 我全写啊，然后有一些就是我根本就不熟的人， 真的假的？ 我真的不知道写什么。 那些人来真的是， 我可能就会跟他说，哦，这边是布达佩斯。 哎、欸，那你也太可怜了吧？不熟人，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写，要不要写什么内容？ 对，我就还是有写，而且那边寄国际的不是 email， 国际的 信件， 只是一张明信片， 很贵吧？ 一张就要60。 哇！你光是明信片就花了3000多块，是吗？ 对，但反正我因为出国，我其实也带很多钱出门，但我只是觉得，真的是蛮贵的。我好疯，而且，反正那时候还在跟之前女朋友交往的状态，我去10天，我一天写一封给她。 哇，你真的是浪漫派的耶。 对，我就是为爱而生的孩子， 你超级浪漫派的，很厉害。 对。 但我们两个其实都还蛮着迷于就是写信这件事情， 写字， 对，写字这件事情，所以推广给大家。 其实写字蛮舒压的，尤其是如果你有压力的时候，写日记，很有用。 那些压力好像就会随着那些文字的部分就会一起被印在纸上。 我觉得每个人不太一样，像你可能会觉得它是印在纸上，然后随它去。可是我写日记，我会越写越往自己里面走。可是你要知道这些你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就是面对的事，你可以在写日记的时候很安静的时候一个人面对自己。我没有办法说你写日记一定会让你比较好，可是至少你可以去正视，你可以去看到，然后你知道你自己，你就算越来越往里面钻，我都觉得没关系，因为这都是你自己的一部分，然后总有一天要去面对，才不会生病。 确实， 对， 这真的很重要。好，那我们进最后一个小单元。 好，因为这一集是第20集，我们觉得很有纪念意义，再加上它是1月1号上架，就真的很吉祥，所以我们这次的推荐小单元有帮我们自己设一个主题，就是想要看回顾我们前19集有没有哪一集最想要推荐给大家。 对，所以我跟18就是各选了一集这样子。那我先讲我的那一集。我的那一集啊会是比较前面的集数。 没事，我的更前面。 你的更前面，对。好， 是不是代表我们后面表现不好？ 也不会，因为我其实有点难选，就是我不知道是要选好笑的还 是选真的我听了很有感觉的。那我后来还是觉得以我们的频道的走向的话，我还是喜欢选我自己听了很有感觉的，所以我想推荐的会是第8集，大学之前灰暗却热血的日子那一集，就是在讲我们术科考试。对， 大家如果其实有想要考，譬如说你现在听众你是高中想要考大学，或者是任何一个阶段需要考试，然后你是要考美术术科或是音乐术科，然后你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寄 email 问我们，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角度来帮你解惑。 确实，或者是 不一定会全对，但 我们就安慰你也可以。 对啊， 对。那一集的话，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其实我讲了蛮多那个时候的心理的状况，刚好这一集跟等一下要录的那一集蛮呼应，有点呼应，因为刚好10年前就是 那个时候， 17岁， 没错。 想讲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好害怕。 我们明年的10年前就是成年人， 18岁啊，好可怕，我不想听，吓烂。 这是我推荐的第八集这样子。 那我推荐的是 EP 7游子的归宿租屋族秘辛长谈。 为什么会推荐这一集啊？ 我那时候回去听，其实我有很认真的复习，我原本想要从第一集听到第19集这样，可是我时间真的是没办法，我就只听到， 你真的很认真 我听到第八集而已、嗯、我听到第七集的时候整个是我觉得我笑得最开心的。 哦，所以就是你喜欢，你推荐是好笑的集。 对，我们刚好是不同面向，再加上其实 EP 7有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你忘记按录音键，你唯一一次、哦、可是我发现我们就是第二次录的时候好像状态蛮好的，嗯，对，也不会让你觉得不自然，反而蛮顺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集蛮好笑的，然后就又顺又好笑，嗯，这样 好，推荐给大家。哎、欸，刚好是连着、欸，那大家可以连着听。 对，没错。 那情绪转折是不是会很快？ 对，就是我的很好笑，然后他的就是 很安静。 对， 推荐给大家。嗯， 推荐给大家。 好，然后今天的话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很久以前不是有提到说我们现在的频道是不是只有在 Spotify 上架嘛、嗯？然后说 Apple Podcast 的观众就听众稍微懂我们一下，然后就在前天，我就是电脑突然弄一弄。哎、欸，他就突然上架到 Apple Podcast 的。 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对， 就是他没有描述哎、欸。 对，就是一八写的那些就是非常优美的描述都没了， 也没有优美，但就有没有 Podcaster 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这真的让我强迫症，我就觉得很痛苦，你知道、嗯？我就很想要处理好这件事情，但就是我们又是新手的关系。录了20集还是新手吗？ 是，因为我们是 Apple Podcast 的新手。 对，就是怎么样都弄不好。嗯。但是 anyway， 如果你现在是就是原本是 Spotify， 为了我们用 Spotify， 那你平常是 Apple Podcast 的使用者的话，就可以去我们的，你就可以去 Apple Podcast 找5520 宝 贝， 可以再帮我们洗一次流量。但如果你突然、啊、好想要看描述，你就回 Spotify 看一下。 对，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研究一下到底他可以怎么办。 或者真的有没有人可以就是高人指点我们， 对， 联络我们 5520podcast@gmail.com 或者写信给我们，不一定啦，找我们我也可以啦。 好，还是你就是有想要上节目也可以啦。 对，也可以啦，都 OK。 对，我们现在很 free 很 free， 想聊什么都可以，聊色也可以。 哎、欸，等一下、好， 可以问爱聊色。 我现在很开放，我单身。 OK， 好， 聊什么都可以哦。 好，没有问题。 那今天就先这样啦。 好了，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空的话，真的就大家可以试着去一起做做看哦、喔。嗯，好了，那先这样喽。 下次听，拜拜。 拜拜。